当光波野波罗蜜经，只就系一经个总题啊。咁啊，好似乜咧？就好似一个人着嗰件衫呢个衣领一样。咁我哋无论着衫与共接嗰件衫，咁你揸住嗰个衣领啊，咁啊就成件衫咧。个好贴服感，令你着或者令你接。嗱，我哋一部经，乃至任何一部经，或者任何一部戒律，或者任何一部咧系论。咁呢个题目咧就系好重要嘅。咁啊，全经啊重要嘅道理，都系摄入啊呢个经题之中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对于呢个经题个理论啊，咁啊得到明白了解，咁啊全经所讲嘅系乜嘢道理咧？我哋都可以响呢个经题嗰处啊，系得以明白。嗱，咁呢个题目啊，就有呢个通题，咁啊亦有呢个别题啊。嗱，通题咧，就是指这个经字，凡是佛所说都名为叫做经，所以每一部、啊、都是叫做经，是佛说的，就名为叫做通。那别呢，就是金刚波野波罗蜜这七个字、啊、就名为叫做别题，因为其他的经典呢就不是叫做金刚波野波罗蜜，只是此一部经呢才叫做金刚波野波罗蜜。所以金刚波野波罗蜜这七个字、啊、就是一经的别题，是别于其他经典，就例如我们的人通通都是叫做人、啊、但是每一个人的性呢是不同，所以有百家姓、啊，咁我哋每人个姓唔同啦，咁就叫做别啦。嗱，都系叫做人，咁啊叫做种啦。咁啊，经亦复如是，凡系佛所说嘅经典，都名为叫做经，就系、是、个通明。咁啊，金刚波野波罗蜜呢七个字咧，个别名，即系别于其他经典咧，就唔系叫做金刚波野波罗蜜。嗱，咁啊，佛说每一部经，当然都有佢嘅因缘啊而发起嘅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冇个因缘发起啦，咁啊，佛又点样啊去讲此一部经咧？嗱，咁啊，因缘亦系有种，就亦都咧系有别。又若是话总而论之，咁啊，凡系佛说法。就第一呢，就叫做求宿因，即是求答呢他宿生行菩萨道之时，那就叫做因。他曾经发过这个度众生的心愿，那每一尊佛成佛之前，他都是多生多劫行菩萨道，那他发心行菩萨道想成佛，那他一定就要发愿，所谓众生无边是誓愿道。那他因中既然发愿是要度众生，所以现在得以成佛了，那就不要忘记他宿生所发过这个度众生的愿，所以凡是成了佛之后，他一定来这个俗世看过与哪个世界的众生是有缘，那他就来那个有缘世界来到化度啊，那些有缘的众生啊，来到酬答他自己宿生啊曾经发过度众生这一个愿，那么他就酬宿呢。那第二就是他就酬啊众生之所请。那么我们十大愿王之中啊，有一个愿呢就是他就请佛住世，那么亦有一个愿呢是请佛转法轮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众生系请佛长住世间，目的系为乜呢？就系、是、想佛长住世间啊， 咁啊多啲時間嚟到轉法律説法咧，係度眾生。嗱，咁啊，既然眾生係有所請求佛轉法律，所以凡係佛成佛啊，都有好多咩啊國王啊、大臣啊、長者啊、居士啊，或者天龍八部人等咧，都係請佛咧係説法。是度众生的，所以呢佛呢为求众生之所请，所以佛呢就是为众生说法啦。所以佛成佛以来直至到入涅槃，即是去世前的一秒啊，咁佢一共呢就是经过前后有50年的时间啊，是讲经说法，所谓谈经是三百余会啊，有时是讲这个圣宗，即是重要的理论，有时呢就讲下这个法相，有时呢就说这个有为法，有时呢就说这个无为法啦，有时是说这个圆顿大法，有时呢就说这个禅教的理论。咁啊，凡系所说，咁啊，对象不论上根、中根、下根啦。咁啊，凡有所说，都系无非啊，为一大事因缘故而出现于世。咁啊，亦即是说明佛之所以出世啊，对象无论系上中下根性，但系始终啊，归结呢就系欲令一切众生啊，都要咁啊，正道。这个出世不生不灭的涅槃，乃至五入佛之之变故，究竟是成佛，指就是佛是讲经的因缘。若是说别而论，即是每一部经都有它这个因缘而发起的。那此一部经呢，我们通常就讲有三种的因缘。第一呢就是显真因，因就是我们因中修行。每一个众生未成佛前，在你的因位之中总要修行，亦都说明进入正入无上菩提佛果，虽然是最极尊贵，亦都有无量功德庄严，但是果就不离因，所谓如是果一定要如是因。你想究竟证到这个无上菩提佛果，那么一定就要以这个波野波罗蜜是为真因，为因地发心去修行。因为波野就好像那些火，那火就可以烧坏一切，亦都可以呢烧尽一切都变成灰啊！咁啊，火力量就好大噶。咁啊，波野既然如火啦，我哋因中依波野修行啊，就可以用呢个波野嘅智慧火烧尽我哋心中嗰啲业障啊，烧尽我哋心中嗰啲烦恼。嗱，咁啊，烦恼烧尽啦。当然就可以成就波野的无上菩提佛果。好似乜呢，我们当年每一间大丛林里面都有一个禅堂，禅堂即使不是说冬季打禅七，或者一个七两个七七个七，就是在通常来说每日都要坐三支香的，即是早上一支，中午一支，晚上呢休息前一支叫做阳色香，每日呢起码都要坐三支香的，都是在个禅堂里面坐，亦都说明每一间禅堂大殿里面都有个禅堂。尤其是晚上那支阳色香呢，因为一切公事都做完了，将来要休息了，咁就无论大和尚、小和尚、大即时、小即时，如果在嗰段时间之内你冇公事在身嘅，咁啊一定要进入禅堂啊， 去跑香以共呢是坐香，点解呢？因为禅堂有个别名啊，叫做大野红炉。嗱，咁啊呢间打铁铺里边，第一个工具啊，就要设一个大火炉。咁啊，如果冇一个大火炉，你市民上嗰啲铁你就点样打呢？嗱，咁呢个大火炉里边，佢就唔一定烧一样铁啦。你嗰啲铁呢，无论系三尖嘅、八角嘅、四方嘅，总之系烂铁啦，奇形怪状。你一倒入呢个大野红炉里边，啲火一烧，咁啊用成铁汁啦，就冇咗啊所谓三尖八角奇形怪状呢种铁嘅形象咯，都变成通通烧融啊，成为一种铁汁，因为佢本体就系铁啦。咁啊，如果冇呢个大野红炉之火，算埋嗰啲铁啊。咁有三尖有八角有四方，咁你就点样可以变成铁质呢？你毁咗啊！佢原来呢个相啊，变成铁质嚟做个第二样呢？冇火就系冇可能啦。嗱，咁啊禅堂点样佢称为大野红炉呢？就系、是、去里边炒香、坐香、打坐、参禅嘅出家以及在家。咁啊，论人系有男系有女啊，论年岁系有老亦都有年。嗱，论职业各人唔同，冇理由话个个人同一样职业嘅。嗱，论佢嘅身份亦都有种种唔同。嗱，咁啊，无论佢啊是男是女是老是少，种种嘅身份职业唔同，咁啊入到呢个禅堂里边咧。就是不分彼此啊，主要就是你用功去修行。咁啊，如果一旦开悟啊，咁啊以呢个波野嘅智慧火嚟到消尽啊自心呢个烦恼，咁就显出咧呢个波野实相嘅本体。咁啊，因此名为佢就大野红炉。一个人如此啊，个个人进入禅堂都系希望有朝一日咧能够开悟啊，都话打破统底，亲见本来，而破尽一切嘅烦恼，正无上菩提嘅佛果。所以禅堂咧有个名字啊，叫做大野红炉，无分彼此啊，入到呢个大野红炉嘅禅堂里边锻炼一番。咁日后咧，你哋有机会啊，咁啊大彻大悟啦。啊，咁所以我哋因中修行啊，在本经嚟讲咧，就要以修行呢个波野啊，系为真因。咁啊，然后用呢个智慧果，咁啊消尽啊嗰啲烦恼业障嘅生积嘅柴啊，咁啊得成咧系无上菩提佛果啦。所以第一种呢就叫做显真因，第二种就叫做事正行，就是我们发心求佛道，因中就要修行，但是行门就无量那么多，必定呢就要以这个波野为主，波野就为万法的总纲。好似我哋如临大敌，虽然系有千兵万马，你总唔能够缺乏呢一个将军、哦。咁啊，如果冇一个大将军啦，你又点可以统御啊千兵万马嚟到啊制敌，而同打胜呢个敌人呢？咁我哋修行亦复如是啊，若无波野。是难以破烦恼，是难以显示这个实相理体，所以修行人就一定要以这个波野为正行，有波野正行之故，才可以了契这个菩提佛果。第三就是护念初生故，就是我们初发心的人，若是不闻波野，不学波野，结果就不能善用其心， 好容易收收下咧，就會啊退轉噶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波嘢就觀空啦，一切法都係從呢個因緣而生啊。市面上種種因素和合而成，然後有個諸法生嘅，咁啊一切諸法。咁啊，本体就系空寂啊，本体就系无相。咁啊，呢种个力量咧，系完全咧，就靠呢个波耶嘅力量而得以成就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一个初修行人，处处都斤斤计较啊，处处都执着，一点都放唔下，咁啊，佢呢个菩萨心又怎样犯啊？他这个菩提行啊，又怎样去修呢？所以凡是初发心的人，一定呢要对于这个波耶的理论啊，要多多学习，即是以这个波耶的空理来到啊破尽我们的执着，不要处处呢有这个我见。所以佛呢就说出这个波耶的法门啊，一方面是教这个初发心的人以这个波耶的空观啊，观诸法呢是无上可得，本来空寂，其次呢以这个波耶的空理增长他这个正见啊，就是破尽这个外道的邪见。咁啊，另外呢就是愿他啊明白这个空理之后，咁啊从此呢就是发这个大心啊，所谓无小向大，咁啊修这个无住的妙行，先至可以呢是速成佛果，于其中间呢就唔会退心啦。嗱，咁啊以上就是显真因事正行为负念初心啊，此三种嘅因缘之故。所以佛呢就是说出呢此一本呢是金刚波耶波罗蜜经。那么我们现在呢那么亦都呢是有种种的因缘，那么然后啊和合先至呢是说此一部啊金刚波耶波罗蜜经的。那么一方面有这个请者，亦都是呢有这个讲堂，咁亦有呢个听众，咁亦有呢个说经嘅人，咁种种因素和合啦，咁成就啊呢个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嘅法门，咁成为呢系讲经嘅缘起之一。嗱，咁我哋依照啊所谓天台宗嘅家规啦，就用呢个五重嘅原意啊，嚟到解释此一部经嘅经题。嗱，咁啊，此经叫做《金刚波耶波罗蜜经》咧，以乜嘢而立题咧？就以法喻而为名啊。嗱，法就系波耶波罗蜜，就系佛所说嘅道理。咁啊，法啦，譬喻咧就系金刚啊，金刚就系个譬喻嚟噶。咁啊，合呢个譬喻同埋个法啦，两者咧合成就名为叫做《金刚波耶波罗蜜经》。嗱，咁啊，波耶就系佛所说嘅法，在呢个藏经里边咧，有所谓八部波耶，若是分佢呢个种类就有十种。嗱，第一种咧就叫做大波耶经。咁啊，藏经里边差唔多第一个部分咧，就系六百卷大波耶经啦。咁啊，一共咧系有六百卷。咁啊，如果你有机会读下，都可以增加你嘅智慧啊！有六百卷咁多。嗱，咁啊，因为经文太长，所以我哋玄奘三藏法师读完呢个六百卷大波耶经之后啊，咁啊，佢就用简简单单二百六十个字。咁啊，将大波耶经六百卷嘅理论咧，咁啊，切佢呢个最重要、最扼要嘅理论啦，用二百六十个字，咁啊就述成一部啦，叫做《心经》啦，即系我哋通常讲啦，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啦。嗱，因为啊，佢系六百卷大波耶经嘅精华， 所以名為叫做心啊，係叫做心經。所以我哋讀經咧，你就要明白波嘢係一個名詞，波羅蜜多啊又係一個名詞。呢個心字咧又係一個名詞，咁啊經字係一個名詞啦。咁啊千萬就唔好讀成啦，波嘢波羅蜜係多心經啊。將呢個心字掹住個多字咧，咁就變成啊多心經，咁啊大錯特錯。所謂呢個心者咧，就係主要咁解。嗱，我哋人嘅身體咧，最主要就係呢個心啦。如果個心唔行啊，咁啊即係算數啦。嚇，個心一停咗啊，你話呢個人仲可唔可以生存咧？所以呢個心咧就好重要咁解。就譬如啊，我哋呢一本《波野波罗蜜多心经》啦，就系六百卷大波野经嘅精华，所以名为叫做心经，一共有六百卷。咁啊，第二咧就叫做《放光波野经》啊，就系有三十卷。咁啊，第三咧叫做《摩诃波野经》啊，就有三十卷又系啊。嗱，咁啊，第四咧叫做《光赞波野经》。就有十卷，第五咧叫做《道行波野经》啊，就有十卷，第七咧就叫做《圣天王问波野经》啊，咁啊一共咧就系有七卷，第八咧叫做《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》啊，就系有两卷，即系上卷同埋下卷，咁啊此一部经啦。亦都好多人讲过啦，咁我本人亦都讲过有两三次啦。咁第九咧，叫做《实相波野经》，只系一卷。嗱，咁第十咧，就叫做《文殊菩萨问波野经》，亦系一卷。咁我哋始终呢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系属于边一部咧？就系属于六百卷大波野经里边，就系第五百七十七卷。咁个六百卷啊嘛，咁我哋持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咧，就系六百卷大波若经里边啦，系其中咧第五百七十七卷。嗱，咁我哋现在咧就开始讲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啦，呢个经题。嗱，金刚两个字就系譬如啦，嗱咁啊，譬如咧，在呢个佛法里边咧，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理论啊。所以十二部经啊，十二个部分，其中有一个部分嘅譬如，就系将啊呢个甚深微妙、难懂难学、唔容易理解嘅微妙佛法啦，咁啊用呢个世间咧呢个好显浅嘅事物嚟到譬如咧呢个甚深嘅法理。咁啊，令到呢个听者啊，听到咧呢个譬如啊，从譬如中咧就可以了解呢个甚深嘅法理。所以好多经典啊，都有呢个譬如，亦都可以讲咧，每一部经都差唔多咧，有呢个譬如啊，嚟到譬如呢个甚深道理，令呢个甚深嘅道理咧，亦都成为世间嘅市民咧咁容易了解。所以金刚两个字咧就属于譬如，嗱咁啊点譬如法咧？金刚就系金中之光啊，嗱金都已经系够银噶啦，咁啊够光噶啦，亦都够银啦。现在咧系金中之光，佢就具足啊坚、利、明三种嘅意思。因为金刚是一种宝物，是金中之光的宝物，此一种金刚宝它的体性是最坚实，一切物都不能够碰它的，那么它若是碰到一切物呢，都要说一切物呢没法子能够碰坏此个金刚宝，所以金刚的宝体呢就是最坚实。嗱，论呢个金刚宝呢个作用，佢就好猛利噶，触到任何事物啊，任何事物都要坏噶，所以佢嘅作用咧就好猛利。嗱，金中之光啊，呢种宝咧就放大光明，所以佢呢个相咧系最为光明，所以金刚两个字啊系具足坚利明。呢三种嘅理论啊，就嚟譬如咧 这个波耶的庙番，那么耶都是巨足金刚之宝啊，这个坚利利三种的意思。那么印度啊就叫做波耶，那么中国啊叫做妙智，那么耶明呢是叫做妙慧啊，那么合埋就即是妙智慧啦，妙智和妙慧嘛，我哋两个妙智呢可以用一个啦，那么合埋就即是妙智慧。那么为什么智慧啊他要加这个妙智呢，其实波耶呢保存这个梵音啊就是不容易翻译过来的，不过呢在中国人来说不翻译过来是不容易了解，所以就勉勉强强翻译叫做妙智慧，多一个妙字。因为我们通常世界上的人呢，他凡是发明一样东西都是相对待的，可以对我们的人类这个生活有所改善，但是亦都可以呢有害于我们人类的。那例如那些飞机那就很方便了，那今时今日的喷射机就更方便，那一日的时间它就可以环游世界一圈了，那你说多容易呢，那对我们很大的方便要帮助。但是飞机亦可以呢，旧时是用炸弹呢，今时今日亦可以再两个火箭啊，咁啊打出去，咁啊一旦放出个火箭咧，咁啊世界地球都冇咗一半嘅，咁你话系唔系害人咧？咁啊以此类推咧，好多好多嘅事事物物，每发明一样嘢都系对呢个人类有帮助，但系每发明一样嘢相对啊，亦都对人类咧有害嘅。嗱，就以我哋医学方面嚟讲。咁啊，种种药啊，可以医治我哋好多种病啊，减轻我哋嘅辛苦啦。但系佢好多药食得多咧，都会有副作用嘅。咁啊，食到咁上啊，医生啦，算啦，你不能再食就停止啦。嗱，所以有利就一定系有害。但系呢个讲呢个世间嘅智慧系利害相对嘅。嗱，咁呢个波嘢啊。亦为妙智慧咧，多个妙字咧，只有利系冇害嘅。嗱，咁啊，任何一个人，我哋最显浅，波嘢谈空啊，咁为咩事个波嘢要谈空咧？所谓空者，就系空我哋啲执着，空我哋嗰啲无明啊，空我哋嗰啲是非，令到我哋慢然放下啦，冇晒执着啦。咁啊，先至咧好好地嘅修行，咁啊顺顺利利咧就同因自果啊，于其中间咧就唔会着魔啦。咁啊，绝对系有利啊，系冇半点啦害处啦。所以波嘢无以明之啊，翻译过嚟叫做系妙智慧。嗱，咁啊，波嘢系有三种，第一咧就叫做实相波嘢。第二是叫做观照波嘢，咁啊第三咧就系文字波嘢。嗱，咁啊波嘢既然有三种啦，所以我哋就用呢个金刚之宝嘅坚、明、利呢三种道理咧，就系、是、譬如呢个实相波嘢、观照波嘢、文字波嘢啊，以金刚宝嘅坚、利、明。三种道理就譬如这个三种波嘢。第一种呢，金刚之坚，金刚就很坚实的，不容易变出它的体质的。那么就譬如我们这个实相波嘢的本体，实相的波嘢本体就是本来一切众生都是具足，亦是我们一切众生之所迷。嗱，我每一个人都具足啊呢个实相波嘢嘅本体，咁啊即使亿劫沉沦，往返六道，即使堕落到好似只矮仔咁渺小啊，但系咧佢呢个实相波嘢嘅本体咧，仍然咧系未曾啊有流失丝毫。咁啊，只要我哋有机缘啊，我哋就可以咧发生。咁啊，修行正道呢个本体不生不灭之时咧，亦都系同佛咧系一样嘅， 还没有半点那是小道。那如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诸佛修行成道啦，佢亦都冇半点嘅增加，所以话无增就无灭啊，不增不减啊，就系、是、指呢个实相本体而已。嗱，咁啊，波嘢实相既然系坚实无减无增啊，本来如是，咁就譬如啊，如同呢个金刚之宝啊，咁啊，佢呢个本性咧、本质啊，系好坚实嘅，唔容易变嘅。咁所以用金刚之宝个坚咧，就譬如啊，我哋呢个波嘢实相个本体咧，系永远不变。